道桥底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之后同大家讲啲渡轮嘅消息，就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富裕小轮咧由大澳去屯门嘅航班，就下午两点钟即啱啱开出嘅班次咧系改以普通船开出，咁而下昼四点钟嘅班次咧就会改为三点四十五分开出，并直航去屯门嘅。而屯门去大澳嘅航班咧，下午三点钟嘅班次会改为下午三点三十分以普通船开出。咁如果要搭小轮嘅朋友咧，请留意翻船公司嘅通告啦。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嘅入口咧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长青桥去青衣方向桥面段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开场，咁大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亚公湾路。提提大家喺元朗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嘅七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嘅一段大堂山道系会间歇性封闭，咁港铁巴士 K66A 系会加强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十二月去了中旬，今天11日，即是这个11到20是中旬，今天眨一眼又圣诞节。唉，真係我覺得日子過到好似鉛寶啦，都鉛唔切咁樣。咁啊，上個禮拜咧講到對毛澤東嘅評價，喺19屆六中全會文件裏面係直情指出佢係犯錯誤嘅，而且講出文化大革命啊等等佢哋帶嚟巨大嘅災難嘅。咁啊，咁啊，講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嗰啲好多嘅世界嘅中國問題專家，就話咧，憑佢呢一段嘅所有嘅講法，就唔夠徹底去否定獨裁制度啊，個人冇民主嘅制度所造成嘅問題啊。咁呢啲老實講，我又唔同意嘅，我又唔同意話完全係呢一類嘅問題。咁當中亦都包含著好多嘅國際環境嘅互動嘅問題喺裏面，咁呢啲唔想喺呢度作任何不必要嘅爭論啦。因為我主要想講我自己讀呢啲文件嘅時候，我點樣聯繫我自己嘅嗰個嘅理解嚟呢、這個睇到中國嘅發展。因為我曾經有段時間咧係好注意關於空想社會主義，關於呢個科學社會主義。又好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佢哋嘅演變咗出嚟嘅論述，特別到恩格斯演變出嚟嘅民主社會主義就去咗歐洲嘅西北，呢、這個一部分嘅嗰啲極端嘅理論咧就去咗俄羅斯，就由蘇聯嘅列寧去體現咗，咁啊另外嘅流派就嚟咗中國。中國咧就用緊自己嘅方式去實現自己嘅對社會主義嘅理解。嗱，好多人咧都有對於最近 呢廿零三十年咧，對社會主義呢幾個字嘅理解咧，係有各種各樣嘅討論，嚇。咁其實如果講到社會主義嘅討論，如果你睇翻喺2016年嘅英國嘅空想主義，到歐盟嘅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嘅實踐，嚇，其實基本上係同我哋中國人講嘅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嗰、那個觀念係一致嘅，所謂咧，好似喺呢次嘅文件裏邊講到咧，嗰啲一啲嘅提法嚇，比如提到話咧，呢、這個要做到咧，社保要做好佢，講到咧呢、這個幼有所育、老有所養、居有所住嚇，講到咧病有所醫、勞有所得。嗱，呢啲咁嘅提法裏邊咧，其實都係充滿咗社會主義嘅意識，亦都係如果你睇下歐盟嘅社會主義嘅實踐，嚇，佢喺英國實踐一輪失敗咗，又去美國實踐一輪又失敗咗，但係佢成個觀念就係要所謂咧公平嘅管治，嚇，要咧多勞多得，各有所得。咁最近中國政府提出嘅呢個均富嘅理念，嗱均富嘅理念，有人驚住喂會唔會係劫富濟貧咧咁？嗱，中國政府嘅官員咧、領導人咧，亦都多次講唔係想咁嚇。對於慈善嘅捐款嘅風氣嘅形成，亦都唔係想攞嚟劫富濟貧嚇。咁我哋機構都最近做咗一次好大嘅籌款活動，好多嘅社會人士、家長。都喺呢啲籌款活動裏面咧，都作咗好多嘅捐書嚇。咁、我覺得點樣逐步形成中國嘅慈善風氣、捐款嘅風氣，亦都係國家需要慢慢推動嘅。所以任何帶有對中國新文明建設嘅嘢，我都係非常樂意於咧呢、這個去呢個追隨去學習嘅嚇。咁、所以。在整個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文件裏面，我是非常小心去做梳理裏面的內容。整個決議呢，有人就留意到說，喂，為什麼11號散會，16號才公佈，五日之後才公佈呢？因為公佈了個會了，又話有呢個決議啦，描述咗啦，但係成個決議要到16號先全民登出嚟咧，咁我都喺嗰幾日咧一路喺樹等嚇，我以為我啲同事咧走漏咗，冇攞到俾我，後來佢哋同我講話未有啊咁，後來到11月16號咧先至攞到成份嘅文件，咁呢度又引起好多嘅專家們嘅猜測啦。當中係有咩問題啊？點解要過成五六日先至公布啊？先至全民攞出嚟啊？有冇係中間有咩事情發生啊？咁啊，呢啲咧就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對中國問題嘅觀察。我就覺得喺從11號到16號呢幾日咧，中國嘅執政黨同埋社會咧嘅宣傳部門咧好多鋪排，好多解讀，呢、這個就係現代嘅方式。所謂導讀啦，嗱，即係話十九屆六中全會嘅決議文件36000多字嘅文件，前邊就有一批導讀，俾你注意到個焦點、重點喺邊一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應該啊，呢個係新嘅方法啫。咁但係即使遲咗幾日咧，都會有好多猜測。咁我就覺得咧，我主要係理解成需要一批導讀喺前邊咧，等大家理解嘅時候咧，個焦點可以凝聚啲，係嘛？咁啊，另外一個討論焦點就話：哎呀，習近平想將集權喺自己度啊，要呢、這個全部咧要確立以佢為中心啊。咁我都講過啦，梗係要有個中心啦。14億嘅人口，成個國家咁大嘅管治，你睇下美國總統點解川普？要簽咁多行政命令啊！就係因為咧，如果喺議會裏邊扯咧，扯極都扯唔到嘅，所以佢要集權喺自己度，佢自己決定。正如川普講：，我要好似中國咁，能夠咧隨時可以領導得到。咁有人話啊，呢、這個就係咧，即係唔同嘅制度啦，係唔同嘅制度。但係邊個能夠促進嘅社會進步得快啲咧？我哋人民要從人民嘅角度嚟諗，唔係從個掌權嘅角度嚟諗，咁我覺得咧，對於呢、這個即係 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文件，我自己咧細心梳理咧係咁，佢大概是三萬幾字裏邊咧，分五大部分。五大部分最重要在第五部分咧，講到八年奮鬥的歷史意義咧，就又分好多部分，又分到七個大的呢個嘅標題，嚇咁啊！最後一節就係新時代的中共，嚇就強調咧係考試之路，時代出卷，中共要同埋中國政府要答卷，人民係閲卷者。即是人民話你及唔及格咧，係人民決定你及唔及格嘅嚇。咁最後一句都好有意思，行百里路半九十。嗱，呢個嘅意思就係話咧，成個中國今後落去再有更大嘅成就，能否完成一個變成一個現代嘅社會主義強國咧？而家就算去咗百分之九十啦，都係一半嘅啫，因為後邊嗰十咧係最難行嘅。咁呢一個嚟講咧，係告戒佢哋執政黨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繼續努力，要艱苦奮鬥，完成最後呢一段。 國劇週末影院呈獻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精品節目《盛世華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有咗圣诞，有咗圣诞， 哇！榴莲咁快唱定圣诞歌啦， 唔快噶啦，勤，我想你可以早啲庆祝添啊！ 咁不如手下留情，同你哋旅游乐园一班主持同听众喺公展会搞个 party 啦， 梗系好啦！到时咧可唔可以请埋歌手 Kimmy 黄建文、MC 张天赋同埋黄淑曼一齐玩游戏送奖品同埋唱埋圣诞歌啊？ 梗系得啦！十二月十七号星期五下昼三点，约定大家， 香港电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 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游。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睇呢个十九大嘅文件咧，关于对过去历史嘅评定咧，全世界关注嘅就对于文化大革命嘅讲法啦，对于呢、这个八九六四嘅讲法啦，咁里边咧。有人就話覺得輕輕大過，咁我覺得咧，亦都不必要喺呢一代人對好多問題喺呢啲咁嘅文件裏邊好完整咁論述，呢等翻嗰啲去讀歷史、去讀政治學嘅人去了解。但無論點都好，基本上係清清楚楚地將個是非係界定咗嘅。咁啊，同時咧。當去到近現代，即係十九、十八大以後咧，講得好詳盡咧，亦都係應該嘅，因為十八大以後都係我哋個感受到好具體嘅，即係佢係從2012年到現在，嚇，而家係九年時間，嚇，咁啊，明年啊準備二十大，咁呢一十年嘅時間究竟做咗啲乜嘢咧？咁大概咧？佢好詳細咁論述咧，就做咗十三樣嘢。第一，佢就強調咧，係喺呢段期間，因為共產黨嘅領導弱化、腐化、衰退咗，所以佢做嘅就係堅持黨嘅領導，將共產黨重新洗刷乾淨。嗱，咁呢一點咧，我喺2013年哈佛大學 嘅一本專著講到乾隆皇帝嘅時候咧，最後個結論嗰五點咧，就係、是、影射習近平想做嘅嘢。嗱，嗰陣時2013年，嚇佢2012年先上任做主席，咁2013年咧已經用乾隆皇帝嚟影射佢。其中第一點就話佢咧想整頓八旗子弟，嗱咁即係整頓共產黨。咁哈佛嘅講法就係整頓咗八旗子弟之後，唔會使到清朝嘅命運長咗。嗱，呢個問題咧，呢啲係叫做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嘅講法嚟嘅。當呢個乾隆整頓八旗子弟嘅時候，佢都做到成為強盛嘅國家、強盛嘅時代。康雍乾係強盛嘅時代，在佢強盛嘅時代嘅時候，佢注意到後代嘅呢個衰弱。嗱，咁呢個都係歷史經驗嘅問題，所以我就覺得唔係話習近平注意整頓咗黨，整頓黨會唔會好成功地讓中國繼續強盛落去咧？嗱，其實係有周期率嘅。全世界基本上咧，任何一個領導集團或者叫朝代，佢大概都係三至五百年。我哋中國歷史最長咧，都係幾百年嘅啫。就講到話有啲時代，譬如在呢個春秋戰國前後咧，有八百幾年咁，但係佢係春秋戰國中間斬到誰？好似漢咁，有東漢、西漢咁，西漢同東漢咧，西漢長，但係加埋咧佢嘅時間咧，亦都係咧每一段咧唔會超過都係四百零年左右。啊，東漢仲短啲添。咁所以咧呢度都有管治周期。啊！呢個管治周期其實好簡單，係人性嚟啫。反而我哋話啊，富不過三代，第一代好拼搏，賺咗好多錢，做成一盤生意；第二代守落去，第三代嘆世界含住金鎖匙，結果就散咗。咁呢個咧係人性。其實整個中國亦都有呢個問題。所以而家習近平要揸嘅就係咩咧？就係、是。點樣睇到未完成國家文明復興、文化復興嘅任務，而出現咗一啲嘅弱化嘅現象，所以佢咧要第一件事，佢就話佢揸堅持黨嘅領導，呢個十九大會裏邊講嘅，文件講嘅。佢第二點佢話佢做咗係咩咧？就係全面從嚴治黨。嗱，咁佢裏邊有一個好有趣嘅講法，七個有之嚇。七個有之，乜嘢有之，咩有之，咩貪污腐化有之，拉幫結派有之，呢個封官許願有之，呢個賄選有之，咁就將所有腐敗嘅現象用七個有之就概括曬出嚟，咁就指出好大段。佢話如果咁落去咧，中國咧就實散。啊！國家一定會呢、這個即係會衰弱啊！國家一定會散嗱，咁、呢個又講七個有之啦。咁第三咧，佢就講自己公有喺經濟建設上，佢點樣強化咗公有制，處理咗新清政商嘅關係嗱、新清政商係咩意思咧？新就新鮮嘅新，清就清白個清。政商、政治同商嘅关系，佢话要執行一啲新嘅清廉嘅政府对商界嘅支持嘅关系。嗱，咁呢啲新清政商咧，我过去嘅十年咧就係深深体会嘅。大家有来往，有参观，我哋嘅来往係可以讲话係清嘅。咁呢个係咧一种清嘅政商嘅关系。去發展公有制，我同公有制好多嘅主席啊，嗰啲書記啊，都係有好多來往，但係都基本上係止於最起碼嘅一啲嘅應酬，連喺出面食飯我哋都好少嘅，一般都係咧喺自己公司裏面一個小小嘅飯廳喺嗰度咧呢個傾偈，而飯菜不外乎都係四菜。湯都冇添，嚇湯都冇添，咁呢個咧係我自己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做法，嚇咁即係強調咗公有制嗰個鼓勵發展、推動改革，使到公有制咧產生對社會嘅全面嘅推動作用，產生對人民嘅最重要嘅作用。咁呢啲咧就係講到鐵路啊、水啊、電啊、醫療啊。教育啊、鄉村啊、環保啊 等等呢啲公有制嘅嘢咧，係支撐起整個中國嘅改變同埋發展。同時佢亦都指出，對非公有制同埋非公有制嘅人士，要幫助佢哋健康成長。嗱，呢一個咧就牽涉到咧成篇文卷裏面前面講到關於咧三反五反嘅問題啦。咁三反五反喺我哋喺成年嘅我哋呢一輩人，大概如果你係八九十歲以上嘅人咧，仲就一定會記得嚇，即係喺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嘅時候嚇所做嘅好多嘅做法，造成咧大量嘅工廠，當時上海好多廠啊都移咗嚟香港，技術啊、資金啊、人才都移咗嚟香港，市場都帶嚟香港，就造成咗香港今日嘅發展嘅基礎。咁後來就進行咧所謂國內嘅反貪污啊、反浪費啊、反官僚主義啊呢啲咁嘅三反五反嘅嘢。咁我就同啲同事講，呢個係而家企業界嘅五七憂慮，即係五七年產生呢啲事情係好憂慮。好啦，咁中國政府知唔知咧？係非常知道。所以你睇到在佢處理好多控制非公營企業嘅嗰啲事業嘅時候咧，佢係好小心，唔好引出五七顧慮嘅。嗱，咁呢一點嚟講咧，即係喺文件裏面就用一個要支持非公有制、促進非公有制嘅發展，同埋非公有制人士嘅健康成長。嗱，咁呢啲咧都係正面地去闡述公有制同呢個非公有制嘅關係。嗱，呢個係中國嘅創新嚟嘅。這個創新就是公有制和私營 的這個關係。這種情況呢，在北歐、西北歐呢，都是有很多公有制和很多私有制的東西，但是它就用民主制來概括。

之後提翻大家咧，為咗配合維園嘅公展會活動，直至當夜12點，喺銅鑼灣景隆街以東嘅洛克道、東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記利佐治街都係會劃為行人專用區。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咁啊，喺佢嘅呢个决议里边咧，就讲到18大之后啊，第四个工作就系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面咧，样样都向深水度行，要做到咧呢、这个。在改革裏面碰到的困難問題會得到解決，咁呢啲咧主要就係講公有制嘅發展、公有制嘅管理、公有制嘅放權、公有制同私有制同呢個喺點樣喺資本市場上點樣處理。嗱呢啲咧大家有目共睹咧，中國而家公有制嘅活力係好大嘅，特別係嗰啲影響人民生活嘅，好似鐵路啊、飛機啊、等等嘅工業，譬如好似我哋嘅呢個人民嘅參與嘅軍事工業嘅發展，科學技術同軍事工業嘅聯繫，造成巨大嘅成就，呢、這個係有目共睹，亦都係吸收咗蘇聯嘅教訓。蘇聯嘅就係科學技術同人民生活脫節，呢、這個所謂衛星上天，麵包冇落肚。我哋中國咧就係衛星上天嘅時候，同樣就好多同人民生活有關嘅嘢都聯繫起嚟，並且直接落到人民嘅生產技術產品嘅改善嗰度。呢一點嚟講咧，係使到美國咧係非常擔心啊！佢見到中國科學技術嘅發展。但是科學技術發展不是孤立了，而是呢同人民的生活同呢個外循環的生產啊、經濟活動啊全部有關，所以呢佢好注意到呢一個所帶嚟的效果。嗱，咁喺呢個問題上，因為我哋自己少少嘅都有啲科學技術嘅公司喺國內嘅，亦都每一個技術嘅發展我哋都聯繫埋人民經濟活動，我哋聯繫埋旅遊活動啊，聯繫埋咧好多即係人民學生嘅活動啊，咁嚟進行。咁所以，我覺得整個國家嘅政策就係你可以大搞科學技術，可以同咧軍工有好多嘅配合，但係最緊要嘅要做好人民生活得益呢一部分。嗱，呢一點嚟講咧，又係非常着重喺過去嘅10年裏邊好強調嘅。咁啊，第五點。佢又講佢喺政治建設上所做嘅嘢啦。第六點就講佢喺全面依法治國上邊，特別強調依憲宣誓呢種程序，咁啊一連串嘅法律嘅公佈，民法典嘅公佈啊，投資法嘅公佈啊，呢、這個所有嘅新嘅創新咧。都是以法律嚟保證咗嗰樣嘢嘅確定嘅。嗱，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因為我哋過去幾十年嘅中國人係確實好擔心人傳就呢個正在人亡正息，所以咧喺呢個幾十年嘅時間裏面係非常着重依法治國。嗱，依法治國呢個提法咧係在江澤民時代16大嘅時候已經開始講呢樣嘢，15大醖釀16大嘅時候已經強調依法治國，直到習近平嘅時代咧，就一個好高調咁按憲先宣誓，按住憲法喺人民代表大會度向全國人民宣誓佢依憲執政。嗱，呢啲都係新嘅程式，新嘅呢個做法，唔好睇輕呢啲程式。呢啲程式就係佈置咗人民嘅權利，人民將來一定會在 有某啲執政人士若干代以後不依憲依法嚟執政嘅時候，就會引出人民嘅喺各種各樣嘅反應同埋討論啦。咁第七咧就講到佢喺文化建設上，即係十九大呢個決議啊，嚇呢個點樣揸意識形態，揸互聯網嗱，有一句説話咧好精彩嘅，佢話如果我哋中國執政黨過唔到互聯網呢一關，就唔使旨意長期執政。嗱呢一點咧，我相信係全世界政府嘅經驗，每一個政府無論澳洲、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都是要过互联网这一关，互联网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使到你的即管治可以很快去掌握到民意民气，但亦都在互联网里面出很多即你控制不到的东西，而它可以覆舟的。你好像看最近一个互联网的号召，美国七八个城市可以集體同一種衣着、同一種模式，就去做一件事，先去搶一啲嘅五金鋪頭，攞咩？攞錘頭，攞錘啊，攞錘仔，呢大錘仔攞嚟做咩咧？跟住分發，跟住就去打第二啲鋪頭。嗱，全部都係互聯網組織出嚟嘅，嚇咁結果呢種咁嘅大嘅浪潮咧，即刻就喺全國七八個城市就出現，政府。同埋佢哋嘅議會都即刻急急要睇啊點辦咧咁？呢啲梗係年輕人為主啦，梗係喺網上先能夠號召得到啦。所以喺十九屆六中全會嘅決議裏邊講，如果揸唔好互聯網，就唔好講有呢個所謂長期執政啊。咁呢個咧，呢、這個喺第七點佢就講到佢嘅工作做嘅嘢，即係呢個決議裏邊。第八喺社會建設上。社會建設上講好長嘅篇幅，就係我頭先所講嘅烏托邦社會嘅初階。咁中國嘅講法就係咧，我哋係社會主義初階，嚇呢個係鄧小平就開始講啦，社會主義嘅初階。咁社會主義嘅最大嘅特點係咩咧？就係公平、均富呢個咁嘅管治模式，要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出小康不小康，還要向看老鄉。所以全國的扶貧社保，社保呢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社保。農村農民完全冇曬税收之外，仲全部納入社保醫保的範圍。咁啊，強調家風家教嘅風氣，啊強調教育咧要有統一嘅語言文字教學，啊要規範培訓，規範職業學院，嚇呢個強調住房係要嚟住嘅，唔係要嚟炒嘅。嗱，咁啊講到咧對壟斷嘅反對，點樣去扶持中微小企業，讓佢哋能夠生活能夠發展，而先至全國人民會享受中微小企業嘅成果。 國劇八三零呈獻原班人馬回歸，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湾区全媒体 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了瞰神州环节就为大家带来神州大地不同景色，不过讲到各个城市的最新消息，你就要留意南北快闪。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苏奕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讲完社会建设方面咧，文件决议就讲到喺生态文明上，吓要点样做到青山绿水就系金山银山，要强调低碳社会嘅建立。大家知道低碳社会呢四个字讲就容易。做是极大困难的，因为这个牵涉到科学技术，牵涉到整个经济架构，整个人类过去的架构的重建。我们过去是非常依赖石油的这个所造成的这个能源，现在你要改这件事，改这件事的时候要造成呢，要用这个气，即是太阳能啊、水电、水力发电啊，要用到海潮发电啊，甚至呢要用到外太空的发电的能量来发电呢，这些这样的全部是科学技术问题，全部是社会整体改造的问题。所以讲话讲到2060年我们达到个最好的这个碳峰值的问题，即是说我们只有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39年左右的时间，60年，即是21年到60年，这样的时间呢，这个整个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变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你看看美国长期咁依赖石油嘅，你叫佢突然间转做光伏、风电、水潮、海潮发电，佢根本就做唔到。所以美国而家嘅处境，好多外行人唔知道而家困难所在，因为佢依赖嘅就系旧式嘅系统，而家要转入一个全新式嘅系统，系需要国家好大嘅转变。咁民主嘅投票选举能否解决佢大转型呢？嗰啲大嘅石油企业家，如果佢搞唔起巨大嘅，好似中国咁大嘅光伏企业嘅时候，咁多呢个自然嘅电嘅时候，嗰啲即系。好环保嘅电嘅能源嘅时候，佢点样去做到整个社会改革嘅变化呢？吓，呢个绝对唔系简单问题。等于民主投票决定咗英国脱欧，好似好简单，但结果而家咧个简单嘢其实系非常复杂，即系将复杂嘅问题用简单嘅做法咁嚟投票，结果大家乱晒龙。嗱，所以咧我就觉得。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过去相当依赖殖民地的供养，到现在要自己养自己的时候，他看到很大的内在存在的问题。你要求不断的福利，工时越来越少。我当然是很希望我们很少的工时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能够使到我们生活很富裕。但这个要有很大的科学技术。唔系话讲一声，我少啲工时啦咁，你少啲工时，你有冇咁大嘅生产力咧？吓，过去有殖民地，好多嘢卸咗去殖民地度，而家冇啦，你自己搞掂佢，咁结果系点咧？系咪要酝酿一场世界大战啊？核战将全部嘢推翻，从头再嚟过咧？因为要解决呢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整个西方制度过去的优美好的一面，现在都面临它需要停低检讨研究总结的时候。本来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这样，就企图用一短期间的空窗期甩落去给中国，这样可以你给你挨得你十年八年，这个问题始终是存在。你就讲下光伏电这件事。就已经睇到啦，全世界70%嘅光伏电都系中国生产嘅。而家全世界70%嘅药嘅好多嘢都系来自药嘅原料都来自中国嘅。咁呢啲咁嘅问题要解决，需要嘅系全球嘅合作。 中美嘅合作唔係對抗，你越向對抗度行，個問題越難解決。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喺決議裏面談到生態文明，講到低碳社會嘅時候咧，就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話，嗌幾句口號就可以到達低碳社會。呢度需要教育嘅配合、科學技術嘅配合、研究投資嘅配合、經濟結構改變嘅配合、整個社會嘅配合，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生活習慣嘅配合，包括你所謂咩熄下燈啊，樣樣都唔好用咁多能源嘅嘢啊，包括我哋所謂咧呢個吸管嘅問題啊，個塑膠嘅問題啊等等，呢個係同全民教育有關。我哋而家經常講嘅就以為話啊低碳即係食少啲用少啲塑膠吸管啦，咁唔係咁簡單噶。能源而家我哋全部都係依靠石油能源噶。石油能源嘅全套科學技術，石油能源嘅全套工業體系，你要改變佢，要轉做呢個其他能源嘅體系，係好大好大，數以百萬億以上嘅投資先改變到個社會噶。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哋有陣時睇新聞咧，係要增加多啲即係深度嘅知識。你講到低碳幾個字，講就好簡單。因为过去我哋差唔多百几两百年都系用高碳嘅社会，你而家要转做低碳，唔系咁容易转。喺上一次嘅转变系呢个喺二三百年前英国开始用煤用蒸汽，咁就发展成最近呢三百年嘅世界嘅兴旺。好啦，而家要转啦，唔用煤啦，唔搞呢啲嘢啦。你喺最近一控一控煤啫，即刻一电立即受影响。唔系话有人整蛊，而系你一入控煤，煤嘅供应一少，价格一上升，于是咧电费你控制唔准上升，唔准上升就唯有减少，一减少就出现问题啦。吓，我哋过去系烧个坑东北啊就可以保暖嘅，而家个个都用惯电啦，突然间你煤唔够，咁于是咪电咪出问题咯。所以呢个绝对唔系嗌几句口号，落几个地方政策可以解决嘅。嗱，咁呢啲咧。都是咧，我哋讀呢啲文件嘅時候咧，即係要小心佢嘅背景資料嘅。咁佢第十點就講到咧，國防同埋軍隊建設嚇，講到富國一定要強軍，如果軍不強，國富就俾人哋欺負。哦，佢話西方好多外邊嘅人，外邊嘅壓力嘅施行者，唔同我哋講道理嘅，係嘛？我哋話咁，佢話唔係咁嘅嚇。我哋好似新疆問題啊、台灣問題啊、香港問題啊咁，我哋中國或者身在其處嘅人民有自己嘅睇法，但外邊就係話你冇民主、冇自由，你係種族滅絕嚇。咁於是咧，最後點啊？講唔掂噶啦，就係喐手。喐手就咩咧？就係而家各種中國嘅新武器擺喺樹。特別最近美國政府非常着重話，我哋從太空發射嘅呢個高超音速五到十倍超音速嘅呢個武器可以再核彈嘅，落咗嚟之後環繞地球一圈，翻去自己國土裏面嘅目標。美國對呢樣嘢好緊張，因為如果你想全心想壓制中國，想不講道理講你美國嘅道理就嚟壓制中國咧，最後就係東風四十一、東風十七、東風廿六講嘢啦。嚇嗱，呢一點嚟講咧，過去百幾年我哋係屢試不爽，所以呢個決議裏邊有一句：我哋不斷嘅退讓，只有引嚟不斷嘅屈辱同埋欺負，所以只能夠堅決回應。嗱，呢個堅決回應嘅時間咧。嘅時間表就係定喺今年嘅即係年中嘅時候，阿拉斯加嘅會談嗰次嘅會談，基本上係劃時代啦。中國話：我哋再唔用仰視你美國嘅態度嚟同你講嘢啦。我今日係平視同你講嘢。中國點解能夠平視啊？一個我哋人民嘅經濟實力嘅底氣， 事實上，外國的專家早已經講，2018年中國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嗰個 GDP 已經係超過美國噶啦。咁你再過幾年咧，大 GDP 又超過美國嘅時候，再加埋軍事科技嘅發展咧，美國就真係只能夠坐低落嚟，大家商商量量。太平洋之大，容得下我哋兩個國家，兩隻船只能夠並排而行，唔好搞對撞。嗱，呢一個咧係有實力先至能夠坐低嚟談嘅。如果你睇下朝鮮戰爭嘅全過程，由50年打到53年，點樣能夠坐低啊？每打贏一場仗就可以坐低，直到全面美國唔喐得，咁朝鮮就可以坐低落嚟板門店談判啦。 盡量避免否識這件事。我恐怕听见你跟他的恋爱史，自问自己只不过大意，更了解没理据争取你这位置。我恨我诸多猜疑，又乱如此，你发誓与他意力好。比跟到此，问二人主决谁更易，苦方何其相似，和你这种尴尬状态何时开始。 Oh no， 情人为何要跟你对方，为何同情你还是痛残忍分两份，同时分享脸上残忍，给爱情围困，谁离去也不甘心。 全你已。